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若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北京时间的16点02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 大家好，我是赵爽的闺蜜，也是女神的闺蜜天一。夸你是女神是不是特开心啊？ 特别开心。但是想到今天我们节目的内容呢，就是我略略有点担心。 为什么你担心呢？ 这个先卖个关子，一会儿大家就知道了，我的担心不无道理的。那今天呢，还是请到了一位嘉宾啊，也是我们的老 朋 友造型师灿森，欢迎您。 欢迎灿森老师。 大家好。 嗯，这个今天呢，还是首先进入到我们的女神麻辣 烫。 好了，进入到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的环节了。我们今天的第一条资讯呢，其实跟健康有一些相关啊。 对， 就是最近天气有点凉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天一是那种就是一到天气凉了就特别爱吃东西那种人呢。 我天气不凉也特别爱吃东西。 知道你会这么说。 我知道你也会这么说。 是的，我昨天突然发现这个因为立秋了嘛，就有点这种一场秋雨一场凉的味道。然后大半夜我特别想吃麻辣火锅。 半夜吃 就是特别饿的时候，特别 想吃。你不怕发胖吗？ 就是这是后话哈，想是一回事儿，做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呢，我就经常在想啊，如果说空腹的时候呢，又不能真的去吃主餐了，因为那么晚，就说空腹到底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条资讯。 嗯， 所以天一觉得这空腹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呢？ 我只能说我不敢吃什么啊。 嗯， 有我的个人经验，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麻辣火锅，其实我特别爱吃，但是我空腹的时候我真心不敢吃辣的。 嗯， 吃完之后我觉得我那个整个食道加胃就会火辣辣的。 嗯， 也不能说疼，就是那种烧得慌。 哦， 你明白那种感觉吗？特别不舒服。 我明白，所以下次麻辣火锅留给我吃啊。 你随便吃啊，不怕长痘你就吃呗。 所以说这个空腹到底能不能喝牛奶，之前有朋友说这个睡前啊喝一杯牛奶，但一般睡前其实大家伙都饿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普遍的现象哈。所以空腹到底能不能喝牛奶呢？这个有说法就说了，空腹喝牛奶的时候，牛奶中富含的蛋白质等等营养物质哈，会这个随着排泄物排走，所以这影响营养的摄入。嗯， 对，真相是， 真相是， 当然不会啦、 哎、 是因为健康的人要空腹并不存在蛋白质浪费的问题，但是有一类人群要注意，就是这个乳糖不耐的人群最好不要空腹喝牛奶、 嗯、 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喝牛奶你自然就会不舒服、 嗯、 这样的人你千万不要空腹， 对对对， 普通的人呢倒无所谓，放心，绝对不会影响健康，而且还会助眠， 对，因为有一部分朋友的确是喝完牛奶之后就会胃不舒服，然后就有一种肚子里面那种感觉哈， 那种 啊，就只可意会就不可言传了， 反正就是难受呗。 好，还有就是这空腹能不能吃蜂蜜，因为有说法说这空腹喝蜂蜜呢容易让这个体内的酸性增加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蜂蜜甜甜的，甜的东西呢这个酸性成分会比较高，它说时间长了会因为胃酸过多而胃溃疡。 你平常喜欢喝蜂蜜吗？ 我是有一段时间挺喜欢喝的，但是我现在不喝了。 那我告诉你啊，其实没有问题的。大家想一想啊，基本没有什么食物啊是可以使人体内的酸性增加的，更何况蜂蜜当然是以糖分为主，所以空腹喝蜂蜜基本没问题，这就是个谣言。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伙不必担心哈，有的时候呢在您没有其他一些疾病的基础上，这个喝蜂蜜还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还有就是说空腹能不能吃香蕉，其实香蕉是一个特别，上次天一应该说过你爱吃香蕉对不对， 特别爱吃香蕉。 就 在小的时候有一次写作文，老说我最爱的水果，我就写的我最爱吃的香蕉，印象特别深，因为老师夸我写的特别有真情实感。 就是你把这种食物写出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就是有一次吃香蕉， 舌尖上的香蕉吗？ 故事是这样的，当时有一次妈妈买了一堆香蕉，我看着觉得特别的喜欢，就连吃了三根，结果当晚我就拉了肚子。 所以啊，就说这个香蕉到底能不能多吃哈？有一种说法呢，是说香蕉当中还有很多的镁元素，那镁元素会对心血管产生一些抑制的作用。就是如果说这个突然间空腹吃香蕉，可能你身体当中的镁元素就会骤然间升高哈，不利于身体健康。 真相是什么呢？ 真相是 镁元素当然是人体需要的元素，但是香蕉当中的这个镁元素含量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高。据这么说吧，每100克香蕉中的镁相当于一天需要的8%。你看每100克的香蕉，你看香蕉一根才多少克呀？所以空腹吃少量的香蕉，其实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多问题。但是你要吃太多呢，那个就是另外一个原因了。就像我刚才讲的故事，你可能会拉肚子，因为它太顺便了。 回你的花果山去。刚才呢是我们带来的第一条资讯哈、啊、那今天第二条资讯呢是最近热映的一个纪录电影，叫做22。那现在我看了一下票房，应该已经是9000多万了哈，这个比较出乎意料。 对， 嗯， 关键是它的这个上座率啊竟然突破了我们前段时间最火的电影战狼二、这个我也没想到。 对，不过咱们要强调一下是上座率哈，就是说每场电影院不可能都坐满嘛，那么到底有多少人坐进电影院去看这个电影。 对， 但是这跟很多因素有关，可能是它的排片的场次不如战狼， 对， 或者说这个有其他一些原因哈，但是目前来看上座率已经超过了火热的战狼二啊。 对，这说明哎，你看了这部电影吗？ 我看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纪实电影，我觉得现在咱们也不能过多的剧透、本来是想这个放映一点它的这个片段，但我们后来想还是算了，如果说大家想去看这样的一段历史的话，还是走进影院去看一下这部纪录电影哈。 对，为大家推荐的点其实很简单啊、因为这样一部题材是值得我们被关注的、这样的一群人，尤其是这个影片拍到最后，应该是放映的这段时间、最后的这一位这个慰安妇的幸存者也已经离世了。所以这样一段历史被这样的影像记录下来，这是值得我们国人去记住这样一段历史的。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慰安妇的题材呢，我觉得这个有人愿意去做这样一件事儿，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纪录电影本身拍的怎么样哈？其实我保持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本身并没有我们太多可以去探讨的地方了，但是从他记录的这件事儿来说，咱们可以说是功德无量。所以也希望说这个正在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哈、如果说真的想去看一下这段历史，建议您走到电影院去，也算支持这样的一份比较公益的事业吧。 对，铭记这份被否定的历史。 哎，好了，那今天的第三条资讯呢，这个还是跟我们的美妆有一些关系哈，就是可能女生经常会遇到一个烦恼，这烦恼是什么呢？就是 比如说好不容易化的妆哈， 对， 然后出去走一圈，然后突然间看到邓天一， 什么叫看到我？我以为大风一吹， 然后天一就会说：“哎呀妈呀，你这妆怎么这么难看呢？是吧？” 我有那么贱吗？ 有，有有有， 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只会说：“哟，你今天化的妆很抽象啊。 ”特别的毕加索是吗？ 对，立体主义、 哎。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的朋友特别担心的一个问题哈， 嗯、 女性朋友，包括男性朋友，因为我们身边有一些主持人，男性朋友也会化一点妆，嗯、就觉得经常被灯光一烤、阳光一晒，出了一点汗什么什么的哈，这个妆就白化了，这个底妆就白打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到底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粉底的持久度要更久呢？ 嗯，就是用定妆喷雾。把这个化妆用的这个海绵蛋呢先喷湿， 嗯， 然后再像平常一样上妆，这时候你的妆就会特别的持久 啊，是吧灿森老师？ 对，灿森老师，这逻辑成立吗？ 成立成立成立、 啊、 这个就是当下比较实用的一个小方法 啊、 嗯、 也就是说你把这海绵浸湿啊，它会促进粉底之间的连接啊，使它就更加的去贴近你的皮肤， 就是能更好的粘在脸上、 哦、 对， 可以这么理解， 因为它就是有水分嘛在里面啊、 哦、 然后粉底之间其实我们通俗点理解就跟和面差不多、 哦、 和面 对， 就是你这和面的 加点水， 你这个水要加的适当它就和得很紧实， 对， 我们加多了就稀了，对吧， 没 水加少的话就和不成面， 就和不成面， 对、 哦、就经常我们看说有人的这个粉底的底妆打得有点像刷墙，就是可能是这个 就是 水放少了、 就是、 对， 都糊在脸上了， 对，有点干、嗯嗯、 然后有的时候是这个放的多了，我们就看这个妆 花的比较快， 对，特别不均匀， 对， 你的脸色也非常不均匀、 嗯、 是吧， 对， 是，就是、 嗯、 看我们爽姐这张脸就知道这个和面活得非常的好啊 我还以为你说这个今天又一副名画诞生了呢好了，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环节呢就是这样了，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化妆间。这个又到我们今天的化妆间了，我觉得今天才是就现在哈、啊、才是灿森老师的主场， 对 对，就现在马上我们就要即将插不上话了啊 没法插话，这件事呢只能我们老师说了 算， 这天一更插不上话了哈，我们再次隆重的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造型师灿森老师，欢迎您， 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 嗯而且今天我们还会在这个稍后的环节当中呢有一些非常恐怖的让我这个昨天晚上连觉都没睡好的一些环节出现哈， 别吓唬听众，人家以为要干嘛呢， 我告诉你，你上周的那个妆啊已经把我吓得一周都没有睡好觉了，我真的想让你弥补我的精神， 大家可能听不懂上周我们给大家尝试了一个最新的面膜叫涂鸦面膜啊、 嗯、 就是各种颜色在脸上涂，每种颜色不同的功效、 嗯、 结果我细心的涂了一个之后，我们的爽姐都不敢看我一眼了 啊、这真没法看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翻出我们上周的影像，天一的影像呢已经永远的留存在了我们的视频里面哈、今天咱们讲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哎，我要问一下、嗯、我们长头发的爽姐， 嗯， 你每天早晨有没有那种就是赖床的习惯？ 有啊， 但如果要是有工作或者有跟没有约来不及打理的时候，你头发怎么办？ 绑起来呀、啊、 绑起来就出门， 对啊，然后有的时候实在不行戴帽子啊，帽子是万能的以及必备的、 哎、但是那样会不会影响你的造型？你想漂亮的出门怎么办？ 那我觉得就有点尴尬了，就是 时间不够没法打理了， 对，是这样的，就是你像我这种比较长的头发，而且我的头发这个、 嗯、 厚度也比较厚哈，而且这个之前还更长一点，这天一应该知道之前是到这个腰部了快哈， 嗯， 我长发已经及腰了， 结果呢没嫁出去， 然后就又把它给剪了是吧， 因为没嫁出去所以剪短了是吧、 嗯、对，然后再长了再嫁一次，再长了再开玩笑啊， 开玩笑， 这个我们这个长度呢像这种女生的头发其实吹起来非常麻烦，我觉得这个很多的男生没有这样的经历，就像我这头发， 嗯， 我可以跟灿森老师交流一下，就我这头发我觉得吹干了一般没有40分钟是没戏， 对，其实给女孩吹头发超累的一件事儿。 对，真的，我而且我的头发又比较厚，就是它里面的那个吸水能力又比较强。就如果说你不去管它，你让它自然干，没有3个小时，我觉得干不了。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所以你要是比如说早上起来洗一个澡，出门没3小时你出不了门。 所以呀、啊，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对于女生来说，不是说每个人都是需要洗头发去见的人。 嗯 啊、比如说你，我就没洗头发今天。 你还好意思说？ 当然咱们今天就讲一些这个就是出门的时候临时打理头发的一些小妙招。 对，怎么能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特别好看的造型出现在任何人面前。 嗯， 任何时候都是美美的。 对，就看起来即使在你没有悉心去打理头发的前提下哈，别人看了也不会觉得你太不重视对方，对不对？ 对。 嗯， 然后但是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灿灿老师， 嗯， 会不会有一种发型，这种打理头发方法适合所有人存在吗？ 剪短。 剪短，你们剃个全部都剃掉吗？这样不用打理出门了。 其实可以的啊、你比方说，就很多可能女孩觉得自己脸大的人不太敢扎马尾啊，或者扎起来这种，其实这种束发其实大家都可以通用的。 嗯， 其实它主要的重点在于前边。 嗯 啊，就是你。面前的这个发丝的这种处理啊，修饰啊、嗯、啊，其实都可以的。所以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有的脸型不适合盘发啊，其实是不是这么绝对的？ 嗯， 啊、 嗯 对。 光这么说呢，我觉得我还是听的不是相当明白。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观众看到的、嗯、听到的都不是特别明白。 嗯， 下面有请我们的灿灿老师到我们表演区来和我们详细讲解一下，怎么能盘出特别适合你的好看的发型？ 嗯， 好吧。 哎，在咱们盘发之前、嗯，要不要大致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所说的脸型啊？因为刚才灿灿老师也提到了说这个脸型的问题。 嗯， 咱们先进行一个基本的普及。 好。 因为我们的表演区只有一颗人，不是。一颗这个假发人模型头啊，这个咱们先来讲讲大概人分几类型的脸型。 行，那就让我们老师移步到我们的演播区、嗯、表演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脸型跟发型。 对、okay. 然后这时候各位我们的听众呢，如果你想看到我们老师即将表演的这么神奇的束发的话，也欢迎您到我们的一直播，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搜索活力982，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而且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互动，提出您关于头发方面的发型方面的问题，我们老师都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对，我们现在这个灿灿老师已经到了表演区哈，就是一会儿呢会给我们讲解一下，就是大概人的脸型分成几种，然后这个每一种需要是怎么样的一个造型哈。好， 嗯，好，灿灿老师。 好，那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啊，其实我们整体这个脸型来讲啊，一部分脸型就是偏长的类型啊，像长脸型啊、菱形脸啊，这个其实都相似的。 嗯、 啊，可以归为一类。 嗯 啊，比方说这种方脸、圆脸、心形脸啊，其实就偏大、偏宽、偏扁的脸型、嗯、可以分为一类、嗯、啊。其实大致分为两类就够了。 就是一类啊，就是怎么盘怎么好看的一类吧，就是需要修饰一下才好看的。 我说的这几个都是典型的啊，像如果说你是鹅蛋脸，这个就比较偏近于标准脸型了啊，嗯、像椭圆脸型这种的，它就不挑发型。 哎，灿灿老师，我们两个都是属于什么脸型呢？给我们鉴定一下。 你还敢问吗？ 我觉得我是鹅蛋脸，我是不是？ 他是鸡蛋脸， 是吗？ 你是一个上头比较尖的鹅蛋脸 啊，上头比较尖什么意思？长反了， 下盘比较大， 就是鸡蛋吗？ 长反了，好吧。 对对对，啊、嗯，那如果说像这种偏方的这种脸型啊，就是说，它统一的这个重点发型发量都应该集中在头顶。你看，所以说它大部分盘发都是比较高的，因为这样其实我们的发型就是为了修饰脸型跟比例， 嗯， 对吧？那如果你偏方，其实我们就要把它拉长嘛，对吧？啊，那拉长的话，我们就要把头顶的发量尽量做得高一点啊。像这种脸型就切记说什么齐刘海啊这种啊，会显得更宽更大。 就脸本身就比较大， 对，越压越扁，对， 千万不要齐刘海， 对， 尽量用发型来拉成脸， 对，尽量就选择一些侧分的不规则的刘海，然后打破这种就是比较呆板的宽的脸型。 嗯，嗯， 怎么办？呆板的宽的脸型，听到这个，这是那个脸型的 很不开心是吧？ 郁闷。 没有，但天一不是呆板的宽的脸型哈， 我是活泼的呆板， 非常圆 的， 非常圆润的， 活泼的圆是吗？好吧， 非常灵动的 脸型。 对，刚才这个蔡森老师说的这种这个脸型呢，是方一点，而且应该是短一点的那种脸型。所以我们就说啊，就缺什么补什么，就是说这个方脸短的脸型，我们就用拉长，以及打破它那种比较方形的那种看起来硬朗的，这种模式。然后这样的时候呢，看起来这个整个人就柔和很多， 是的， 而且比例相对来说好很多，对吧？ 对， 好。 那长脸就是 赵爽巨聪明，真的， 完全有美感。我告诉你为什么他懂，因为他就是这种脸型。 对，大家可以打开一直播看一下哈， 对， 看一下邓天一是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的， 来看看真正的鹅蛋脸长什么样啊。 好好好，来，不好意思打。 所以呢，那我们继续啊。所以说反之呢，像这种比较偏长的脸型，对吧？那我们肯定不能再拉长他的头顶了。我们可能就要集中的去，比方有一些刘海啊、齐刘海这种的，来缩短他的比例。然后这种其实这种脸型更适合的是中低的盘发啊，比方说，比方说这种中低马尾啊，就可能比较适合这种啊，就不要扎什么丸子头啊，或者高耸的马尾，这样显得脸会更长。 对 对， 而且可能除了长之外，就咱们说这种长可能是窄长窄长的那种感觉，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就一条的感觉。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脸啊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你视觉上会有一个比例，它实际上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比例。就是为什么看你这人脸特长，是因为你脸又窄又长， 对， 这时候你看上去就是那种就视觉上面看上去特别长。那如果你脸是比如说咱们说那种这个稍微宽，就上面稍微宽一点，然后下面窄一点，虽然你 锥子脸呗， 不也不算吧，就虽然你脸你同样的长度，但是它稍微宽一点的时候就看着没那么长，是吧？ 对，其实发型这种东西就是一个视觉上错觉， 对， 是一个修饰作用。那它其实遵循的一个原则，只要记住这个就 OK 了，很简单，就是互补。对吧？ 对对对， 就是互补原则。那长了呢，你就给它拉的稍微宽一点，对吧？宽了就拉的长一点，这样的比例刚刚好，就接近标准脸型了。 好嘞，听明白了。 这是长脸类型的哈。 对对对。 那接下来老师， 那比方说，你看这个这边不有图吗？ 对 吧？找了两张图，像这个就是偏圆脸的，对吧？ 左边这个偏圆脸， 你看他这个头发头顶就做的比较高一点，对吧？然后选择刘海也是这种侧分的，然后下面有一些发丝修饰这个脸型，你像这个是长脸型的，对吧？他的就是刘海比较长，对吧？有一个发量来缩短他这个比例。然后同时呢，就是两边的发量呢再增加一点，这样就是刚好我说的互补原则，对吧？ 对， 显得就没有那么窄了。 对，其实我想说这两张图的脸给我的观感啊有点相似，我其实没有特别分辨出来哪个是圆的哪个是长的。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就是因为发型修饰的好，其实你就可以改变大家对你脸型的认识。 对，其实你看他这个地方如果不修饰的话都打开就是很圆， 就是很圆的脸。 对 对， 如果他这个刘海掀起来，然后包括两边发量都拿到后面去，这样的话脸就很长，都露出来了。 对， 对，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发型它除了可以修饰脸型之外，它可以把你整体的气质给衬托出来。 对， 上次我记得在女神麻辣烫环节当中其实就讲过，有一些很 明星 长头发的这个女演员，在头发长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她就那样吧， 周冬雨长发就觉得是邻家小妹， 就是那样吧，一点气场都 没 有， 对， 没有太凸显自己的气质。 对， 对， 对，但她变了短发立刻就变成时尚前沿、时尚达人，就感觉气质就会变了。 因为发型在整个头部其实面积是最大的，所以说他对一个人的改变变化是最大的。 对对 对，越这么说我也觉得学会两招这个盘发小妙手对于自己提升自己形象特别重要。 哎呀，天一说这话我就心惊胆战的。 对，因为我说白了吧，一会儿我也要跟老师学两手，但是我怎么学呢？我要拿我们的小姐做实验，看看我学的怎么样。 所以我今天就特意没有洗头发就出门了。 你要报复我是吗？ 不过说起来这个我觉得一些盘发的妙招哈，大部分的女生朋友要不然就是会扎一个马尾，这已经是顶天了。然后要不然呢就是说可能会这个把头发简单的打理一下哈，就比如说后面简单的竖一下，然后把这个头发再散下来那种哈，不同的头发。但有的时候就是女生打理头发就是这种咱们说大体上啊什么马尾啊之类的都是一个大面上的这个发型的分类。可是我觉得具体来说就说你前面比如说留多少头发呀，然后你留多少额头啊，你这到底要不要留刘海啊，前面到底是碎一点好看呢，还是说像这个比如说 扎的后面 去，对，或者说像赵丽颖现在那种就她发际线非常的明晰那种好看呢。我觉得这个也 是一门特别大的学问。 看着很小心，一个细节就改变效果了。 真的真的，这个 建议说对关键点了。这些其实通通赵爽说的这些都叫细节。其实我们发型大致的方法其实没有太多花样。而且生活中其实你学太多花样也没有用。就是我们不会做的那么隆重和复杂。 对 吧？所以说更多的就是在于细节上的调整。 细节上的调整其实就可以让你的脸看起来不太一样。 对，然后你根据不同场合其实你可以改变不同的造型。 对。 行，说了这么多了，直接让我老师教我们点干货吧。怎么能盘出一个特别好看的发型？ 对，今天我也带来了一个特别恐怖的头对吧，就是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些生活中比较实用的一些盘发的小技巧。对吧。 对， 尤其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可能比较热，因为夏天虽然说快过去了对吧。 但是秋老虎还在。 对啊，秋老虎还在对吧。我们还是学一些方法，这个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好，我来帮老师调一下麦。 对，我们这个就来讲几种简单的快速盘发的小技巧。虽然我们说起来简单哈，比如说扎一个马尾辫呢，就是随便那么一扎就可以了，但其实里面的这个门道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哪怕一个简单的马尾哈，都可以让你的脸型完全变得不一样。那么现在在灿森老师手中的这个模型头呢，这个头发是大概是中长发那样的一个标准哈。 对， 然后现在呢这个灿灿老师正在拿梳子去 首先把所有的头发都梳得整齐一点， 梳到最后梳到一个集中后脑勺的位置。然后呢就是如果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圆脸啊方脸这种呢，用这个方法是很好的，因为头发瞪紧的时候它会把脸整个提起来， 我觉得会把整个脸都拉长就没有。 对 直接拉起来。 所以说那我们可以把整个这个头发呢扎得高一点。然后呢尽量的让它发丝呢也是要紧一点，看紧头都把它薅起来了。 但我觉得这个高马尾其实不好扎啊。 对， 就是 不好扎。 如果说你头发是那种细软型的，我觉得扎高还是挺方便的。但如果说头发是那种比较硬的那种，其实把头发扎高了有的时候会特别难。这有什么技巧吗？ 这个就是如果你是自己扎的话，那就是把头低下来，然后把头发都往前捋。对，如果是发型师扎的话，基本上我们会让他仰头，对吧？不然的位置我找不好，可能我要踮脚才能找到。 明白了。 像这个模特因为他没办法低仰头。 对 吧。 之前我应该是看那个综艺节目花儿与少年的时候哈，就其中有一位女演员在这个他们在做一些游戏的时候就要把头发扎起来嘛，他就整个人把 头 这样 像贞子那种是吧，垂到前面 来，低下去之后就直接在这个高点扎了一个丸子头出来， 摇一背过来就好了。 这算是一个小的技巧吧。 对，就是这个其实应该就是太阳穴偏上一点点，那个后面这个穴啊，脑袋后面这个穴，对，然后因为这个， 但这个扎的已经开始就是有点不像马尾边了，就已经在头顶了，是吗？ 为什么说是高马尾呢？对吧？因为高马尾它第一是减龄，然后翘皮，又整个能把脸型往上拉，因为你在前面看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在前面看的时候你是能看到这个位置的。 对， 所以如果压下来呢就是很单调，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扎起来会显着这个整个比例都是往上走的，对吧？然后那我们也可以看，比方说你说的一些节目里现在，比方说有运动环节的时候，那这样扎是比较单调啊。 对 吧？特别普通，都是这么扎的，对吧？那我们现在其实让它变得时髦一点了，就是把它变， 就在这个基础上面让它变得不平庸一点。 对， 就是找细节，对吧？ 对， 我们 来找找细节。 编一个三股辫。 三股辫就是在绑完之后的那个马尾的部分。 对， 编一个三股辫。 对，这样的话整个就是有层次了嘛，因为你有编发，它就有细节在。然后呢，也不是那么呆板的说，就是一个普通的马尾，对吧？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哈，这个蔡森老师，就是我觉得马尾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发际线。您看之前有一些古装片哈，就是女扮男装，发际线梳得比较高，比较光滑，就有很多人都在吐槽说，哎呦，这个发际线就神一般存在哈，太光滑了，其实它比例也不对。那这发际线的问题怎么处理呢？尤其是在这个高马尾辫的时候。 发际线是这样的啊。 老师可以离这个话筒稍稍近一点。 如果发际线长得就是比较好的话，那当然就都可以露出来，对吧？那如果不 OK 发际线长的，对吧？我们就可以稍微的，比方说有这种碎发，我们可以把它拉出来一点，这样。 我们也可以起到修饰发际线的作用。当然这个因为这个假头它的刘海没有那么碎啊，人工的它比较整，所以说不太好来观察， 对，但是可以拿一个就咱们说的那种带尖儿的梳子，然后去 把前面的头发拨出来， 然后 简单的拨出来几缕，对吧？让它垂在额头前。 对，其实这个辫儿最好是翘起来，会更好看。 而且是不是这上面不要绑得太紧了，要松，稍稍松一点。 然后尤其看后脑勺这个位置，一定要是鼓起来的。对，你不能把它都抻平了，对吧？这也不好看了。 鼓起来就是稍稍把这个皮筋儿往上再蹬一点，就给它留出了一定的空间。 或者你扎完以后，你可以用手来调整的，比方额头那个头顶这个位置，对吧？我们可以把它拉的稍微蓬松啊，高一点啊。 对。 然后后脑勺我们也可以拉的蓬松一点。 对。 因为这个东西呢，如果你扎的特别紧的话，可能黑发的话显起来特别呆板，有点显老。 对， 对吧？ 所以咱们今天啊，就来聊一聊几种编发的小技巧。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早起有困难症哈，还有呢就是想让自己美美的出门，那到底怎么样才能打造出来那种就是看起来既这个简单，但是呢又非常漂亮，又可以衬托出自己发型的头发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 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视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北京时间16:3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 大家好，我是赵爽的闺蜜天一。今天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女神的化妆间啊！大家想看我们的节目怎么看呢？一定要记住，在我们深度合作的平台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今天呢，是为大家讲一讲如何让你在几分钟之内就打理出一个特别好看的头发。 对对对， 对吧？ 就是上一周啊。跟这天一合作，我们是讲了这个怎么去做面膜，而且是 DIY。然后天一呢做了一个人神共愤的一个， 人神共愤， 就特别难看的一张脸哈。然后这个天一为了报复我，这周呢就想给我做一个盘发。 对， 所以呢，在一会儿的节目当中，如果想这个看天一是怎么回我的呢，大家伙儿可以这个把眼球留在这个节目上面哈。 哎，那我要给你盘特好看呢，你是不是就觉得特别抱歉对于我这个态度？ 怎么可能？就这个的可能性，我觉得。 真的就跟你中彩票差不多吧。 咱们走着瞧啊， 走着瞧，走着瞧。 对， 我们今天还是非常高兴，请到了造型师灿森老师，再次欢迎您。 欢迎灿森老师。上半段呢，刚刚讲了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盘法，就是比较高的马尾。对。 对。 然后呢，老师可以再给我们简单重复一下，就是这个高马尾我们要注意什么？ 对。然后呢？刚才说了高马尾的话，我们就注意整个扎的一个位置啊，其实尽量要靠上，对吧？然后呢，包括前额的这个发头发呀，和后面的头发呢，尽量要蓬松，这样的话显得没有那么呆板啊，也比较容易修饰上面这个脑袋的形状，这样是很 OK 的。然后呢，这个发型呢，就是其实可以秒变丸子头 哦， 秒变。 为什么它方便呢？就是你觉得马尾很单调，对吧？你觉得扎辫子也很单调，那你可以秒变，对吧？把这辫子拉松、 拉松， 一定要拉松。 我觉得丸子头啊，这是个技术活儿。 对，不然你盘一个特别整齐的丸子头，就显得特别老。然后就像顶着一坨东西一样， 一坨，像我们的母辈是吧？妈妈们出门的样子。 这个丸子一定要蓬松，对吧？怎么蓬松啊？就是把它要编一下这些，然后呢，稍微这样一卷，然后你把这个发丝整个拉起来。 然后 拉成有蓬松感的丸子，对吧？ 就让它显得很随意， 对，很随意， 就别好像说我故意打扮出门， 对，就没有那么生硬了，对吧？那大家看一下， 对， 对吧？ 我台词都想好了，出门的时候，哎呀，完了，我没有化妆，然后也没有扎头发，我就扎了一下头发就出来了，是吧？ 哎呀，结果就扎出了个丸子，是吗？就拿着个带着个丸子就出来了， 突然感觉戏好多。那的确是这样，显得轻松简单随意，然后看着呢又很可爱。 我有个问题啊，因为我在家的时候也看我妈爱盘这种头嘛，就是盘头嘛。对，他们那一辈人不叫丸子头，盘起来。但我发现经常有个问题，就是那个盘完之后的头发容易飞出来，就比如说根儿，怎么能把那个根儿塞得更好一点呢？ 你就 是发尾，发尾 就发尾的位置，对吧？ 对， 其实如果是头发特别硬的话啊，我建议就是在盘之前其实要把发梢稍微卷一下是更好的。对，如果头发特别黑又直又硬的那种，那如果说你特别软的话，中性的话，其实用个卡子就可以卡住了。 有 开口的 U 型卡， 发尾夹一下它就不会跑出来了。 对，如果硬的话就夹一下，如果还 OK 的话，那就用 U 型卡缠一下，别到里面就 OK 了。 对，这个咱们可以说一下这个 U 型的这个卡子哈，是什么样的这个感觉？ 大家展示一下。 对，就为什么说这个硬一点的，它得用那种闭口的夹子哈？因为那 U 型夹子对于闭口那么硬的头发没什么用，最后夹子被顶上来了。 像这种就属于 U 型的。 对，就它那个 口 是开的，就你感觉像那个夹子坏了似的，但其实这种夹上去之后更自然。 对。 对，你知道特别尴尬，就是以前跟我妈逛街的时候，逛到一半儿，看到我们的那个头，我妈那个头发突然就飞出一撮来，超尴尬。我说我又不好意思提醒，你知道，但是在街上看着很怪，就感觉有点散乱。 用个 U 型卡就可以卡到里面，然后也隐形。 对， 刚才讲到的是这个， 来，老师可以离话筒近一些哈。 对，我去帮老师调整一下。 好，收不到声音是吧？这样。那个刚才我们讲的是这种高马尾，对吧？然后现在是不是特别流行扎这种半马尾啊，对吧？就半丸子头这种发型，有没有发现？因为现在很流行中短发，像这个模特，因为它属于中长发了，对吧？如果我们是中短发的话，这个扎这个半丸子头，对吧？也是很流行的一个发型，当下 对这个刚才我们这个导播老师也说哈，这希望说再给我们仔细看看那个 U 型卡，觉得特别神奇哈。这也有听众朋友在这个直播平台上面问，就是 U 型卡长什么 样。我拿过来给大家好好展示一下，老师可以继续梳磨的头发，我来拿过来。 好嘞，那就麻烦天一去拿一下这个 U 型卡哈。 对， 其实特别简单，就是说 U 型呢，就是没有闭口的那种，就跟咱们平常看到的这个黑色的夹子不太一样。 对， 但可能有一些朋友没太用过这种夹子哈，所以就特别的想知道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夹子。 就是我手中拿到，我离这个那个镜头近一点。 对，这个就是 U 型夹，就是下面呢是 U 型的，上面也是这个平行的，就没有夹到一块儿的那种夹子哈。 对，就是它夹起来比较自然。然后我现在弄这款呢，就是咱们现在很多中短发女孩啊，因为她可能觉得哎下面头发都扎上去了没有安全感，对吧？啊，可以留一部分，然后扎一部分呢，那这样既打破了咱们原来的这种呆板的发型，对吧？然后又有一个 这个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有个小细节，对吗？显得更俏皮一些。 嗯嗯嗯， 这个也很简单了，就是那从耳朵上方的两侧，对吧？把头发啊，直接两手拢起来，对吧？然后拢在中间，然后用一根皮筋呢，把它绑成马尾的形状。这个地方呢有个技巧，就是我们绑到一半的时候，不要把头发都拉出来，直接拉到一半。就已经形成这个半丸子的丸子了，一半了啊，然后再把另一侧的， 就是 上一半的发型直接 发尾再给它卷下来， 对，直接绑到这个皮筋上，然后这样的话皮筋呢也会被藏到里面，对吧？这样的话 还隐形了，等于是 看起来的话，因为有的女孩的皮筋真的很不好看，对吧？ 对 啊，所以说我们就把它藏到里面。 不过这也是个技术活，说实话，就是有的时候您说要藏这个皮筋啊或者什么的，藏不好了，它有一根头发就会飞起来。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利用到刚才提到的用胸卡，对吧？ 卡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位置稍微的这样。别一下， 就是刚才把那个藏发尾的地方 对 再别一下，是吧？ 对，因为它露不出来太多，对吧？所以说那这样的话也看不见你的发卡，对吧？这样的话整个头发都是你的头发完整的露在外面，对。 哦， 同时这个发型还有重点，对吧？后面这个小半丸子还能突出出来， 对。 旁边还有散发，能够修饰一下你的脸型。 对 这个就咱们经常有一段时间就 倒箍头， 对，说的倒箍头，就说这个如果要是扎不好的话，就是太整齐了，就没有那些碎发在外面的话，别人看起来就是一个有点就是反正就有点死板的那种头发哈。 正常的话，应该侧面都有这种碎发会比较好看，包括旁边散落的啊， 这也可以往前来一点，对吗？ 对，因为这个人模的问题啊，这个。正常一根刘海的话没有这么长的话，可以这样放两根下来，对吧？如果你脸比较宽的话，可以用这种发型来修饰一下， 调一些刘海 都可以扎的， 脸侧可以修饰一下我们的这个发型。 对， 哎， 这个就是分分钟就可以完成，很方便。 等于说就是其实绑了一撮头发，可以这么理解，对吧？就等于说把中间的一撮头发给盘起来了， 也就是你从你后脑勺的一半啊，把上半部分的头发都绑到上面去。 大家可以记住，后脑勺的一半的上半部分那个头发给它绑起来了。 对，是下半部分的就散落在下面就 OK 了。 还是散落跟以前一样，这样的话女生也不会没有安全感。 对， 但我想知道，如果是那种头顶特别大的女生朋友， 头顶特别大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比较大是吗？ 我理解他说的就是头比较宽，上面 上面比较宽。 对，我们知道这个头发发型啊，除了针对脸型之外，其实跟你的头型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如果说她的脸型有一些这个就是长得不需要太多修饰，但有一些这个头的形状其实是需要修饰的。 我懂。 对，这个头也有这上面尖一点的，然后也有上面圆一点的，也有上面方一点的哈。所以就如果说上面是那种比较宽，或者说上面不是那种特别尖顶的那种头，适不适合这种丸子头呢？ 适合的话，我们这样啊，如果是上面特别宽的那种就脑型的话，我也遇到过，对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两侧头不适合拿起来太多。我们可以再往上一点，也就是头顶这圆区的头发是可以拿起来的， 就是造成一个视觉错觉， 对， 就是感觉他的头顶是在那个拿起来的那一撮， 对，因为这个地方拿起来的话，它会往顶上鼓得更高，对吧？还是我刚才说的互补原则，可以拉长这个比例。 就是说头比较宽的人。这时候呢，他的不要从后脑勺那一半拿头发，而是要在整个脑顶 因为你 这个一半的地方拿起来头发。 对，因为你两侧都拿起来以后，这个脑型特别明显，对吧？我们还是要留点头发去遮盖它这个宽度的地方。不然你整个头皮露出来就感觉你上面很宽，因为已经露骨头了，对吧？ 对， 这样的话就不 OK。 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视觉的错觉。 对， 往前边拿一点头发，这样呢就可以修盖， 就是上面的一半再一半， 上面的一半的再一半，从那一半来拿，就四分之一处把头发。 对对对。 拽起来，然后盘一个，好说的，我就有这个头发似的。其实我根本没那么长的头发。 但你知道很多男生也很有心机啊，就是把这个头发 男生也 浇得很高，就是显高吗？ 现在也有一种男生爱留这种头发，就是留的中，就是大概到这个长度吧，从这边绑一缕，扎一个辫子在后面，有点像刚才你说那种发型。 当然就很挑人了，这发型 就是颜值得多高的男生扎那种才好看。 有些人颜值不高也敢说啊，你上大街上看看去。 天一，我要来教你一款。 好啊， 好好好好。 刚才一直在心心的念叨要给赵爽来 一 款， 对，一定要在我们的爽姐头发上练一下。 我接下来时间我可以走了啊，你们好好玩着。 因为这个模特呢就是中长发，对吧？跟赵爽发。 发型的长度差不太多， 嗯， 对吧？那这种女孩其实扎头发什么的，往高了扎那是比较麻烦的，尤其发量比较多的话，会很难扎，对吧？ 嗯、 那我们可以选择，那在下边，对吧？ 嗯、 来一个侧盘发，对吧？ 侧盘发。 然后呢？ 老师边做我边学吧，好吧？ 好， 这个侧盘发呢， 也到演示区啊，给我们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呐！我现在有一种这个不祥的预感哈，现在老师要为大家伙演示侧盘发，首先我们拿这个模特的头，把它梳了一个偏分啊， 对，最好是侧分， 嗯， 然后呢，一侧的头发呢要稍微的盖下来一点， 嗯，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修饰脸型， 嗯，一侧头发盖下来一点， 对，然后我们把剩下的发尾的部分拿到另一侧， 嗯， 全归到一侧来，对吧？有一侧有刘海，一侧是下面的头发， 嗯， 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其实很简单啊，我们就编一个三股辫就 OK 了，对吧？拿到一侧，然后编一个。 但三股辫这种对天一来说就是天方夜谭，老师。 对，这个怎么说呢？ 嗯、 这个正常的三股辫还是比较好、 嗯、 好编的，如果是反编的三股辫就比较有难度了。 嗯。 如果发量比较少，我们就可以反编， 就显得它这个发量 会 多一点哈， 会比较鼓编出来的辫子。 嗯， 因为正字边呢它可能没有那么鼓。 哎，天一，我跟你交流一件事儿哈、 嗯、 人家老师是把所有的头发都编到了侧面，你为什么这边还给我留了一堆呢？ 重点啊，重点，全部全部啊、 嗯、 只是我们把前额的头发呢那一区的稍微盖下来一点， 嗯， 对，然后把另一侧的头发归到一侧， 对，然后 快速的就可以编出一个三股 辫，编出一个三股辫哈， 对。 这个有什么技巧吗？因为编辫子大家都会，但我觉得编辫子从哪儿开始起，从哪儿开始止、 嗯、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事儿。就比如说咱们看一些年代戏哈，他们也编辫子，那他们编那个辫子呢就很紧实，然后一般就是从这个发根儿开始就开始编这三股了、 嗯、 但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时尚圈的人编的辫子呢很松，很，而且这个开起始点会比较低一点， 这个就是我要说到的一个重点、 嗯、 也就是说你看如果扎的特别紧，我们从这儿就开始编、 嗯、 就显得会特别村，对吧、 嗯、 很像那种农村的小方什么之类的、 这个倒没有，就是我们印象当中比较有年代感的一种 大辫吧， 对， 会显得就是比较在有、 嗯、 有年代感的一个感觉、 嗯、 对，所以说我们其实编的时候要从下面开始一点、 嗯、 对吧，也就是上面这块我编得很松、 嗯、 是由松到紧的这样一个过程， 越往下是越紧的、 嗯、 越往上是越松的，特别蓬松、 嗯、 然后呢我们编完之后还有一个小细节、 嗯、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拉松， 嗯， 对吧？怎么让它显得蓬松呢？ 嗯， 我们是从每个辫子的里面抽出一股， 嗯， 啊、不要都拉出来，抽出一股。 刚才天一解释说，他给我编的辫子已经很松了，就不需要再拉松了。 对，非常松的那个辫子。 我们从每个辫子里抽出一股，然后它就有一种像花瓣的样子感觉，就很蓬松的感觉、 嗯， 对吧？ 像花瓣，我觉得天一给我编的这头发跟花瓣应该没有任何的关系啊。 好像是哈。只是放在了一边而已、 嗯、对，这只是把我所有的头发放在了一边，然后攒成了一坨，嗯， 再次遭到了暴击， 对，我很努力的把那个编到了一边。 对，这个对于女孩来讲这个不难了，因为大家都会编辫子嘛，主要注重的两个细节就是一个是要拉扯一下拉松， 嗯 啊、 嗯、 然后一个就是从松到紧的一个过程， 嗯， 嗯，然后他还在我的发尾的地方夹了一个 U 型夹。你是要整我吗天一？ 我没有东西固定啊，我就只好 拿 U 型夹。 一会儿节目结束 我 帮你重新弄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我今天这个特意没有编头发过来哈，就是为了让老师帮我打造一个发型，然后回头可以发一张图片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来、 嗯、 对吧？ 好， 嗯，刚才您说的这种侧边这样是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场合、 嗯、 或者是搭配什么样的衣服呢？ 比方说夏天女孩穿长裙啊、 嗯、 啊，比较田园那种感觉呀、啊 嗯、 或者波西米亚呀、啊 嗯、 这种风格的时候出去度假呀、啊 嗯、 玩啊旅游的时候旅行的时候拍美照啊都是比较方便的、 嗯、 比较适合的，尤其在海边再配个帽子什么的。 对、 嗯、 有一种头发的确是这个适合拍照的头发， 对， 有一些头发呢就是如果不拍照就单独去看的话会有点乱， 对， 嗯，我觉得侧边头发容易乱， 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根据场合、 嗯、 啊、 嗯， 对，如果你在办公室在领导面前上班的话，职场里可能还是要、 嗯、 干练简单一点， 嗯 啊， 嗯，所以您提到干练简单的头发，您觉得哪种编发比较合适呢？ 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上班的话，职场里我不太建议编发、 嗯、 啊，因为编发的话。一编发了就会有那种田园的感觉， 嗯， 它本来就是缺少正式感， 对吧？休闲感多一点、嗯、 缺少正式感，所以说在上班的时候尽量我们要么就扎发， 嗯， 对吧？要么就是梳 整齐一点，把头发梳得整齐一点，像你说的赵丽颖那种发型啊，发际线包括都比较整洁的，可以梳这种发型。 对 啊， 所以我们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感受到，这头发对人的整个风格气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 比如说您出去玩的时候哈，你说弄点小碎发呀，然后前面多放几缕头发哈，看着非常的休闲自然以及随性。可是如果说在职场上面，你经常会弄一些小碎发呀，然后 反而显得不专业了。 对，就是别人看到你之后就觉得气场很弱， 有一种不太整洁的感觉给人感觉， 对，而且会觉得你这个职业感很弱哈。就现在大家出去，比如谈事儿，都非常要看对方的这个着装啊，职业感强不强啊，是吧？ 对对对， 就弱了哈。所以这就 我觉得休不休闲就看这种小细节，正不正式也看这种小细节，对吧？ 对 对 对, 对，都在细节。 所以今天我们是根据不同的脸型打造了几种不同的盘发哈， 对，有比较高的马尾、小丸子头，还有这种侧边的发， 对吧？还有半丸子头， 还有半丸子头， 对， 四种。 对，那我们也请这个参参老师回到嘉宾区了啊。 好的。 然后今天我也这个宣布，天一给我盘的发是失败的哈， 特别的失败。我以为很简单的就盘这个盘一下嘛，结果就散的， 好好教一下天， 直接就是散出来的。 然后真的是让我觉得这个特别的痛恨哈，这所以还是 报复成功， 对，把头发散了下来。其实咱们总结一下今天的盘发的技巧，就是首先您要确定自己的脸型，然后根据脸型呢，确认自己不同的头发的类型。其实可以自己多尝试一下，因为除了脸型之外，我个人的经验，你的头的头型，还有包括你脖子的长短，其实都会对你适合哪一种头发会有不同的这种要求。 对对对。 这个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 多练一练， 对，编一个头发，然后自己拍几张照片，然后你当你觉得自己视觉上非常舒服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一种头发的高度就是适合您的一种盘发，是吧？ 对， 同时还要注意 练习， 对，同时还要考虑一下你的场合，比如出去玩，跟朋友聚会，还有工作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不同的这种发型，然后来适合这个场合的气场，否则的话就本末倒置了啊。 对对，好的，那也就非常感谢这个参参老师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些编发的技巧。那么下面马上进入 我们 的 秘密花 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了，进入我们的秘密话语环节。秘密话语呢，也就是秘密话语。今天我们的秘密话语是收到了一位朋友的这个 舍友，特别糟心的舍友， 小小的吐槽了一下吧，算是啊。 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 对， 这个吐槽网友啊，她是一个女生，她说我这个同学呢，舍友特别烦人。她怎么烦人呢？总跟我借东西。刚开始啊，我觉得同学嘛，互相帮助一下挺好的。久而久之，我发现不对了，这借东西越来越多，小到这个数据线。这个充电宝，大到我的笔记本电脑都跟我借，借到后来吧，我都已经有点特别不爽了，但又不好意思说，因为毕竟要住四年的这个室友，这个翻脸也不太好，但是他实在让我忍不了了，我觉得他太爱占小便宜了，怎么办？ 我觉得天一实力演绎了一下这位糟心的室友。 对，我遇到过。 啊，真的吗？你在学校时候也遇到过？ 我遇到这比这还糟心。我跟你说，以前我那室友吧，特别不爱打水。 你室友在听吗？ 他应该没在听吧？我没告诉他，他就让我说：“天一啊，你打水吗？帮我去带一下吧。”我说：“那好吧，我就帮他拿暖壶去打水。”结果呢，他那暖壶底下没拧紧。当我盛满开水之后，我一拎，他整个下面一个胆就脱下来了，就在我脚边炸了。直接就烫到我的脚上了，然后我也挺无语的哈，然后我就上去了，说：“哎呀，你那个底下怎么都没拧紧呀？”结果就炸到我脚边了。结果我室友第一句话说的是：“那你赶紧赔我一个暖壶胆吧。”哎呀，我当时那个心碎的，都没问我一下烫没烫，然后直接说赔我一个暖壶胆。 所以这件事，我先问问天一，你是发生在大几呢？ 大一。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区别的点啊。就比如说大一的时候，跟室友还没有那么熟悉的时候，他说这句话，你心里面会不舒服，会觉得他不在乎你，不重视你。 记仇了四年。 对，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三，就大家一个宿舍，哥们儿就已经变得无话不谈了，就可能大家贫呐、或者说大家这个出于就已经特别熟悉的时候，其实说这句话。 话，有很多人是并不介意的。 所以其实发现没有，这个根据你们的关系程度， 对， 说什么样的话，借什么东西很关键。 对，人和人之间就是在人际交往当中哈，其实有一条叫做这个界限。 嗯， 有些人的界限感非常的清晰，就是你是我的什么样的人，你是我的密友。比如说天一是我闺蜜，我天天损她，但是我知道她不会生气。 对， 这个界限是，比如说是在密友的这基础上产生的哈。但是有些的这个界限呢，可能只是说我们刚熟悉，虽然是一个宿舍，但并不是说一个宿舍就一定会成为特别好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时候，当他打破了那个你心里的舒适的那个区域和界限的时候，就像这位朋友说的，最开始觉得那就简单借一下吧， 互相帮助嘛。 对，后来已经越过了他心里的那条界限，你就会产生一种不适感。 所以这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当你的朋友踏入了你的非舒适区的时候，你要果断说会拒绝。 嗯， 你不能每次都说好吧借给你，但你心里其实特别不想借给他。 嗯， 其实你就可以跟他说，不好意思，笔记本是我的私人物品，我不太方便借给你。 嗯， 其实这个不会影响感情，反倒是你总是让他借，总是让他借，当他以为这是理所应当的时候，你又觉得不开心，这时候你们两人关系反而不好处了。 嗯， 对吧？ 所以今天咱们秘密话语呢，其实是说了人和人之间的一个界限的一个问题啊，就说你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当别人觉得你没有这个底线的时候哈，就咱们说这个底线 反复践踏你的底线， 对，并不分明，或者说别人不知道你的底线在哪儿的时候，其实他会经常把你惹得不高兴。反正我觉得早晚有一天会爆发的。 对，关键是你自己心里憋着，你还不好意思说，这个不好意思是最大的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有一些事情该说清楚还是要说清楚哈。只要是这个讲事实摆道理，只要他是一个还想跟你继续去相处的朋友，他一定会注意你的底线跟你的界限的哈。 如果他一直不注意你的底线，不顾虑你的感受，这样朋友不交也罢。 对，这个就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也干脆就什么都不用借给他了，是吧？ 对，索性咱们俩拉倒吧。 对，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女神百分百哈，也这个非常高兴和闺蜜天一进行了又一次的搭档，也再次感谢灿森 老师， 谢谢， 谢谢灿森老师。 好，那稍后呢是九八二活力榜，我是赵爽， 我是闺蜜天一， 那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拜。We'll be right back.